我国劳动新闻6月3号刊载了金哲明写的文章，朝鲜的核武器是维护和平、实现民族繁荣的绝对象征。文章指出，朝鲜的拥核是美国的核威慑和对朝敌视政策所带来的必然归结。我国从核武器问世到今天，一直成为美国核攻击的目标，受到持久的核威胁。美国穷凶极恶的对朝敌视政策是基于其重返亚太战略乃至称霸世界战略的。朝鲜的核武器是维护和平的永恒的宝剑。目前有一些自诩为核大国的大块头国家，惧于美国的核威慑，连传统的友好关系都摧毁掉。这一险恶的现实清楚地说明，在朝鲜半岛可以防止核浩劫、维护地区和平的唯一力量，就是以核武力为中枢的朝鲜强有力的军力。文章强调，朝鲜的核武器是朝鲜的尊严和力量的绝对象征，是实现民族繁荣的永恒的保证。朝鲜的核武器是朝鲜民族的生命和最高利益，是只要在这个地球上存在核威胁的情况下，时刻都不能放弃的，也是亿万金钱都换不来的。要大量制造高度精确化、多种化的核武器与核打击手段，千方百计地巩固白头山大国的核兵器厂，一直到美国及其追随势力清醒头脑做出正确的选择为止。这就是我国坚定不移的意志和一贯坚持的立场。